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呢，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翻唱张学友的那首《离人》，而接下来要演唱的这位歌手呢，他也是参加了今年的第四季歌手节目，他就是歌手李健。我们会听到他创作并演唱的一首《异乡人》。李健呢，本身是东北人，他说自己人生当中在北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故乡，在北京他是一个异乡人，但随着日子积累，渐渐的家乡变成了片段和回忆。李健说他多年前就写下了这首《异乡人》，用这首歌呢，他想来描述自己头几年在北京生活的一个心情写照，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外出打拼的人。晚上我们就来听听李健的这首发表于2007年的《异乡人》。 披星戴月的奔波，只为一扇窗。当你迷失在路上，能够看见那灯光。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，只是偶尔难过时，不经意遥望远方。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，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。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。小小的 我想刚刚的一首李健的《异乡人》一定能带给大家很多的感慨和感动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张信哲2000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《信仰》。 这张唱片呢，发行在整个唱片行业的低谷期，整个行业开始经历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时期，而张信哲呢，也在不断的探索，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新大陆。他离开了主流的唱片公司，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继续寻找那个属于阿哲打动人心的音乐答案，于是就有了这张《信仰》专辑。我想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我们不仅听到了爱情，而且也听到了张信哲的音乐信仰。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，勾起回忆的伤，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，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偏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。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 看看时间，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还能为大家送上一首歌，而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一首非常具有爆发力的飞儿乐团2005年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千年之恋》。这首歌不仅是从配器上还有制作上都是非常国际化的，它为我们打造了神秘的情歌氛围，引领我们进入到了一种跨越时空交错、跨越美丽与哀愁的情境当中。上半时段节目最后就为大家送上这首飞儿乐团的《千年之恋》，之后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

和谁说话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 在侃侃的一首滴答当中，开启了我们今天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不知道您在刚刚听这首滴答的时候，头脑当中反映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摇曳的钟摆，还是任由思绪去发散开来呢？而通常呢，我们的这种思维的遐想，可能想过了就过去了。但是对于音乐人来讲，他们的一些思考就可以融化到他们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。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渔人的国度》，演唱者孙燕姿呢，就是把自己的自身情感的一些感悟进行提炼，从而创作出来的这样一首歌。 难清楚，才能谢幕。 放弃努力一步，是疲惫还是依赖的束缚？来，你能不能再重复，让我懂，让我哭，再让时间停住，把自己看清楚，不必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，幸福无能空出，爱是愚人的国度，不能自拔，不懂退出，我们都会不去退出，曾美丽但还是不满足，爱是自娱于人演出，但清楚才能谢幕，剧情是笑是哭、哦、我们都会不去追逐，怎么爱还是不满足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呢，是孙燕姿演唱的《愚人的国度》，收录在她2009年发行的专辑《是时候》当中。有人评价孙燕姿的情歌向来就是悲伤但不萎靡，她的抒情歌曲呢很注重内心的表达，而这首《愚人的国度》恰好就体现了这一点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田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《执着》。 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，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无限的温柔，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不敢看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，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，拥抱着你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，拥抱着你 Oh my baby
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接近尾声的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，也具有着离别的意味，歌名叫做《离别的车站》，它是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由其中的主演赵薇来演唱。一提到车站啊，就是经常会见证我们的相聚和分离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这首插曲呢与电视剧的剧情巧妙的结合，让观众感同身受。随着电视剧的热播，其中的这首插曲《离别的车站》也随即走红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歌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当你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再三说这珍重珍重，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，再三说这别送别送，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，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，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，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，多少次 23点整。